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1月19号，今日咧我就即系呢一个直播咧，两条片咧，咁我讲两件事咧，一个就香港，一个台湾，咁但系讲台湾嗰件咧，同香港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嘅啊。咁喺琴日咧，即系1月18号咧，台湾嘅最高法院啊，就作咗一个即系引起相当大争议嘅一个裁决啊，就系针对。即係2014年嘅一件案件啊，就即係呢個三月份，大家知道2014年太陽花學運攻佔呢個立法院啊，咁我哋香港都有啲泛民主派嘅人士，包括嗰啲 KOL 啊、李慧玲啊、陳淑莊啊走去一齊佔領人哋個立法院啊，我覺得呢個就非常之唔妥當嘅啊。咁當然啦，喺香港你佔據立法院咧，立法機關咧，你就即係要坐監嘅啊，而家係咁樣。咁啊，台灣就當年呢個即係佔領呢個立法院一段時間啊，結果嗰啲學運領袖全部都冇罪嘅。咁但係另外一件案咧，又係同太陽花學運有關嘅咧，就係攻佔呢個行政院同埋破壞行政院呢個行政機關入邊嘅嗰啲，即係譬如話台台凳凳啊咁樣，係咪有破壞嘅咁？咁呢件案咧就係有罪嘅啊，即係嗰啲學運領袖七個人又判咗有罪嘅原本。咁即係話呢個係2014年，2014年呢個太陽花學運，一個就係攻佔立法院，一個係攻佔行政院。咁而家咧，最高法院琴日咧就判七個人啊，即係太陽花學運領袖有七個人，佢哋即係原本喺高等法院啊，做咗個有罪判決啊。咁嗰個有罪判決係咩咧？就係、是其實都係罰錢嘅，判四個月監、三個月監，係嘛？咁但係咧就有一種叫做逆科罰金，台灣興咁樣嘅，你知唔知？即係你刑期比較短嗰啲咧，你可以傍水，咁你唔使坐嘅啊。咁上次咧就係話魏陽等七個人啦嚇，咁喺一審咧係判佢冇罪嘅喎，審咗兩次，一審二審，一審咧。就係、是、判佢冇罪嘅，啊，咁就係話憲法賦予人民有抵抗權，用呢一個法官用呢個做裁決理由就判佢冇罪嘅。咁但去到二審咧，高等法院嘅時候咧，就判佢哋有罪嘅。啊，咁呢個判佢哋有罪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是、我哋睇翻啲資料，就係呢個2014年3月23日呢個太陽花學運嘅成員佔領行政院，咁有幾個人啊，即係魏陽啊、陳廷豪啊、許立啊咁。就被控呢個煽惑他人犯罪就起訴，咁啊喺地方法院咧，喺台北地院咧就認定佢哋係冇煽惑他人犯罪嘅犯意，就判決無罪。咁去到2020年咧啊，即係事隔六年之後咧，喺呢個高等法院二審啊就改判有罪。咁佢哋七個人咧就各判四個月徒刑啊，有啲係判三個月，有啲係判兩個月，咁咧就可以逆科罰金由4万，咁由6万到12万新台幣，係咪？咁但係咧，即係話呢個所謂二審咧，認為佢哋有罪判咗之後啊，咁就推翻咗之前嗰個台北地方法院嘅裁決，嗰、那個理由就係話，公民不服從，基於公民不服從嘅概念，即係我哋所謂公民抗命啊。 咁判處佢哋即係冇罪嘅，咁然後去到高等法院嘅時候就判佢有罪，係咪？好啦，而家咧，琴日咧，最高法院撤銷有罪判決，法還更審，那個裁決係咁嘅，即係撤銷咗高等法院二審嘅時候話佢哋有罪，係咪判刑，係咪亦科罰金，咁佢哋上訴，係咪最高法院咧？就撤銷咗呢個高等法院嘅有罪判決啦，嗰個法律嘅用語係咁嘅，大家搞清楚，唔等於無罪，係咪？因為佢要發還俾高院去更審，更審係咩意思？喺台灣嘅法律上邊咧就係咁樣嘅，就係話亦都係一種即係所謂對法院嗰個未確定嘅判決提出上訴嘅一般嘅救濟程序，即係話上級法院如果佢廢棄咗或者撤銷咗下級法院嘅判決。咁就發翻俾下級法院重新審理嘅程序，咁啊叫做更審，即係話要再重新審理。但係咧，對你高等法院判嗰個有罪咧，就撤銷嗰個裁決，係嘛？咁但係好多時咧，就即係你譬如你上級法院撤銷咗下級法院嗰個有罪嘅裁決，佢可以自行做判決就唔使再審啦，冇罪咁。咁佢呢個唔係佢發還俾高院去更審，咁嗱呢件事咧就引起一個即係相當大嘅爭論啦，係咪？咁當然啦，即係支持呢班學生嘅，包括民進黨係嘛？咁而家政府係民進黨嘛，係咪？咁就但係政府係民進黨都好啦，咁呢個係高等檢察院提出起訴噶嘛，係咪？咁都係政府個部分，政府就唔出得聲嘅，咁你民意代表可以出聲啊？台灣有民主啊，呢個就。最高法院用嗰個人民有行使抵抗權啊，呢個叫即係所謂公民不服從，係咪咁樣用呢一個咁嘅即係根據憲法啊，咁啊認為佢哋就唔應該有罪嘅咁樣係嘛？咁但係咧呢個最高嘅檢察院就認為咧呢件案係唔符合呢個所謂人民行使抵抗權嘅嗰個要素嘅嚇，公民不服從亦都不構成阻卻違法，係咪？所以咧就即係，但係尊重判決啦，同埋因為你個冇得再上訴嘅咧，最高法院嘛，咁啊對呢個判決咧就感到非常之遺憾。咁但係咧，而家民進黨嘅副秘書長嘛，頭先我講過，民進黨政府就唔可以出聲嘅 ，OK 係嘛？你係政府告佢噶嘛，最高檢察院嚟告佢噶嘛，係咪？咁所以政府就唔出得聲，但係民進黨嘅副秘書長林非凡，佢係太陽花學運嘅領袖嚟嘅，咁佢就出聲啦。佢就話咧，這個即係最高法院肯定咗行使抵抗權嘅意義，係嘛？咁就希望如果發還俾高院更審咧，就能夠即係大膽邁出擺脱威權為水、健全民主憲政的關鍵一步，又賴國民黨啦！你話威權為水，咁你而家告佢係你而家個政府告佢噶嘛？係咪先？咁啊，呢啲又係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喺我哋嗰個角度嚟睇，我哋揾佢同香港比較，你睇下前年七月一號。即係立法會嚇，因為好多人包圍立法會啦，為咗呢個反對呢個逃犯修訂條例係嘛，咁然後有班年青人後來就衝咗入去啦，係咪？咁而家全部俾人告暴動啦，大部分被告暴動啦，係咪？咁啊仲喺度揾緊其他人啦，係咪？咁暴動一罪名成立就坐幾碌噶啦喎，係咪？最近先判咗一單廿幾歲嘅運輸工人，係咪？佢都冇任何暴力喺現場之後就判佢四年啦，係咪？嗱，雖然台灣而家呢一件案啊，已經最高法院做咗一個所謂撤銷高等法院個有罪判決法還更審嘅，即係呢一個程序，係嘛？咁但係即係起碼佢哋而家冇罪啦，係咪啊？咁你咪再高等法院會唔會即係重新恢復嗰個審理程序，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而家你民進黨副秘書長就已經俾壓力呢個高等法院，喂，你要擺脱呢個威權嘅遺水係嘛？即係翻去呢個民主憲政嗰度咁，咁但係有啲泛藍嘅人咧，就即係非常之反感對呢個裁決係嘛？咁台灣一個即係相當有影響力嘅呢個政治評論人係嘛？亦都係從事呢個媒體即係工作嘅啊，趙少康咁以前新黨嘅啊，亦都做過環保署署長。咁喺台灣咧，即係屬於泛藍啊。相當有影響力嘅一位這個評論人啊，咁佢就話佢係好慶嘅， 佢話你這個法官嗰啲法律喺邊度學嘅咧？佢話呢個公民不服從，左腳違法，即係講出嚟就好似好好聽，公民抗命。佢話但係甘地嘅公民抗命係非暴力嘅喎。而家佢哋衝入去呢一個行政院，係咪佔據行政院？佢係用暴力嘅喎，係嘛？嗱，呢個就係趙少康嗰個睇法啊。咁啊，覺得非常之反感。我覺得呢件事咧，跟住落嚟咧，就會引起即係一個相當即係大嘅爭議啊！喺將來嘅選舉裏邊咧，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話題啦。因為嗱，我哋梗係覺得喂，同香港比，佢哋呢啲學生哇，真係冇個需要即係負刑責嘅。但我哋香港就慘啦，係嘛？咁咪會覺得台灣真係冇得頂啦，係嘛？即係係嘛？喂！行使抵抗權、公民抗命咁冇罪嘅 ，OK？ 就算有暴力都係嘛，攻佔呢個行政機關都冇罪係嘛？咁香港係暴政啊嘛，咁所以台灣喺民主憲政嘅角度咧，就會有爭論噶嘛，喺法律上係咪？因為你已經係一個民主社會嚟嘅，咁你都要有法治噶嘛，有分別就喺呢度啦，係嘛？嗱，佢哋又會有爭議，我哋睇到呢個比較咧，即係睇到台灣即係呢個最高法院對太陽花學運做呢一個咁嘅裁決咧，咁我哋真係即係希望香港都係咁啦，係咪？咁香港冇可能啦，因為佢係暴政係極權啊嘛，係咪？所以大家要從兩個唔同嘅角度嚟睇咯，係咪？咁當然我哋梗係羨慕台灣啦，係咪？羨慕台灣嗰啲學生啦，係咪？佢哋可以行使呢個公民抗命權，係咪？抵抗權，咁咪就算衝入立法院又冇罪，或者衝入去呢個行政院搞破壞，用暴力搗亂都冇罪，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即係一比較之下，你就覺得香港真係好淒涼，係咪？民主國家嘛，係咪？咁你而家美國個國會衝擊事件，你話佢哋會唔會有罪咧？一定有罪，係咪？大家可以即係拭目以待，係咪？佢已經係一個民主國家，佢就要即係佢嗰個法律係要即係受到尊重嘅，係咪？我哋呢就不能夠惡法逆法，係咪？你俾呢個國安法壓迫，嗰個係暴政嚟㗎嘛？通過呢個法律嘅手段，係咪？即係呢個施加喺我哋人民身上嘅暴政嚟㗎嘛？係完全兩回事嚟㗎，呢個係係咪？你個法律我哋制定咩唔係㗎嘛？台灣人嘅法律係個人民制定㗎嘛？個分別就喺呢度嘛，所以香港係好悲哀嘅。嗰陣時候派研拍部戲叫《悲情城市》，如果講台灣，香港才是100%的悲情城市。